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三才，管家，杜玉宁出事当晚，你曾说过，三才吃坏肚子，老德又告假回老家，所以他才替他守夜巡视。 他没有放过老管家任何一个表情变化，对方好不容易镇定下来的神色果然再度起了微澜，但很快他又把头低下，生怕他们继续逼问自己，不肯吱声。 你们呢？一个两个的，也都没看见吗？ 啊，报告长官。 一名中年女佣怯生生地举手，她是袁家的厨娘。 中午吃饭的时候还看见过三才的。 午饭后呢？谁看见他了？ 巡捕环顾四周，没有人回答得上来。 回头问完，你带弟兄们去吃点夜宵。 好的好的，谢谢长官。 岳定堂掏出几块大洋放入对方手心，光明正大，从容不迫。若他不这么做，哪怕就算是有史密斯的面子在，这些人也会消极怠工。 老子上了年纪，不要刑讯，尽量诱逼他自己交代。 我明白，您放心就是。明早保管这老东西什么都说出来。 还有这里。 明白明白，我们呀会先把这里搜一遍，若是没找着人，就先将他们押回去，再让兄弟们过来看守。 如果巡捕房的人足够多，现在先把前后两栋小楼掀个点朝天，也许还能找出藏匿在小楼里的鬼影。但现在人手不足，也只能退而求其次，先这样了。岳定堂不是他们的直属上司，虽然这两个人客客气气，但是无法直接命令他们。 那就有劳你们了。等会儿我正好要去赴领事馆的晚宴，会将此事与你们的功劳一并告知史密斯先生。 多谢长官。 将哀啼声不断的袁家人抛下，岳定堂带着林叔快步上车。 时间有点仓促，恐怕来不及让你去换衣服了。 岳定堂看了一下手表，林叔刚想说那正好自己可以不用去赴宴，再一转念，如果不跟岳定堂同行，这缺德鬼必不可能让司机绕路把自己单独送回去，他还得走路回去。想想从这里到家的路程，林叔果断换了个话题。 老管家不是杀人凶手，何以见得？他的表现太过慌乱，轻易就露了破绽，而杜玉宁的死是一个局，像那天晚上袭击你我的人才更像是手上沾过血的，如果不是枪手的枪法不准，你现在很可能已经没命去赴宴了。 管家也许没有杀人，但他一定知道袁家的秘密，而这秘密很可能与三人的死有关。 如果一切鬼怪皆是人类，老管家又刻意营造袁家闹鬼的氛围，想要造成那里是鬼宅的既定事实，久而久之，袁家闹鬼的消息不胫而走，那里无论出什么怪事都不稀奇。 袁家的秘密一定藏在我们还未发现的细节，不管老管家有没有跟凶手勾结，这些人布局也好，制造动静也罢，最终依旧要回到袁家这个关键的地方。 换言之，只要他们一直守着袁家，对方就束手束脚，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你故意把人调开一会儿，就是为了引蛇出洞。 宴会结束时间大约在晚上10点左右，到时候你和我去一趟巡捕房，看看管家那边审问出什么结果了。 我还是个病人。 你早上吃了一碗豆花，两根油条，半碗番茄面片汤。 病人当然要多吃一点才能好得快了。 领事馆的自助餐很丰盛。 林叔终于不说话了。 先生小姐，什么都吃的吧。 小汽车从员工馆一路驶向领事馆，沿途还有几个衣不蔽体又或者裹着破棉袄的人锁在路边的圆柱下瑟瑟发抖。贫穷的人没有过年的资格，他们唯一的愿望只是能活过这个冬天。林叔知道这些人里有些可能都撑不到他坐车回来的这一小段时间。离领事馆越近， 两旁景物飞换，一切都变得高级起来。洋房目不暇接，高雅漂亮的红墙在夜色下依旧闪烁着远离贫穷的光芒，他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但这都是同一个上海，贫穷与富有，萧条与繁荣，仅有咫尺之遥。1933年的上海看上去大体繁华依旧，战争的阴云在去年有过短暂的停留，随即又很快消散。本地居民也许记忆犹新，也许刻意遗忘，所有人歌照唱，舞照跳，马照跑，硝烟与鲜血逐渐随着时间褪色，重新回归这座远东最大城市的本来面貌。浮华之下的朽败就像血肉一样。 彭斯先生，过年好。 你好， 彭斯先生。 你好，过年好啊。 过年好。 彭斯先生，过年好啊。 嗨，你好， 彭斯先生，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领事馆外面很应景地挂上彩灯，五颜六色，小洋房门口甚至还有一个个小灯笼，将门口一张张笑容洋溢的脸都照得红彤彤的，喜庆非常。 嚯，真够热闹的啊。 今天这场宴会的主办人叫彭斯，领事馆的主人，一个中国通。想要跟他攀上关系的人可不少，所以来的不止政界人士，还有不少商界甚至文艺圈的人。等会儿进去你就知道了，走吧。 入乡随俗，洋外交官来中国待的时间越长，一举一动就越发具有中国人的特色。殊不知这只是他们的保护色，也是他们用来谈判和结交军政人士的手段，骨子里依旧是精明能干，绝不吃亏的西方人。但南京政府依旧乐意与这样的中国通打交道。这个时代的许多人向往西方文明，以羡慕且谦卑的姿态仰望，却又不甘于泱泱五千年的身段骤然弯下，总有些自卑又自大的矛盾心理。这间领事馆的主人特里彭斯就完美理解并利用了众人的这种心理。 彭斯先生，晚上好。 晚上好，感谢你赏脸光临今天的宴会。 哪里，这是我的荣幸。 袁先生，有几位南京过来的朋友，我带你认识一下。 好的，我去跟他们聊一下。 啊，你忙，不用管我。 彭斯没有像来客一样穿西装打领带，反倒是穿了一身长袍马褂，四处给人拱手打招呼，引得不少御宴人士频频夸奖吹捧，自然也不乏暗地里嘲讽奚落的。 彭斯先生真是熟谙中国文明礼仪啊，据说这个彭斯在南京那边的人脉关系也很广，连委员长都听说过他，跟别的洋人不太一样，是个地道的中国通啊。 切，非我族类啊，其心必异，有什么好夸奖的。 哎，身为堂堂美国驻上海领事，竟还亲自到门外迎接，实在是比咱们一些本国人还要礼数周到，难道不值得赞扬两句？现今都讲民主科学，可自打五四之后，许多人媚洋过了头，矫枉过正，竟把老祖宗的礼数都给忘了，真是可耻。 行了，你少说两句，这种场合多少上海高官名流，别胡乱嚷嚷，一会儿让人给听见，吃那个东西去，多吃点少开口。 窃窃私语从四面八方传来，尽收耳中。林叔插起一块蜜瓜配火腿送入口中，安然享受的咀嚼。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通，彭斯自然是很懂礼数的，只不过也不是人人都有能让他亲自出营的待遇。林叔不巧正是其中之一，还是托了岳定堂的福。从彭斯和岳定堂相谈甚欢的情形来看，岳定堂的两个兄长 肯定是在官商两界混得风生水起，也与彭斯这样的外交人士维持了不错的关系。不过这些都不关林殊的事。他这个位置位于长形自助餐桌的尾部，一般很少会有人过来，但周围自发形成的几个圈子都不近不远地在他周围，他这边听听那边站站，竟也得到了不少小道消息。 你看你看，那不是大明星何佑安吗？他怎么也来了？ 你才看见呢，他在那坐半天了。 他跟彭斯还认识呢，长得可真漂亮啊。 他哪有那本事啊，你没看到他旁边是沈公子，那肯定是仗着好看傍上了沈公子才有这种机会的。 哪个沈公子啊？ 沈十七呗。 文太太，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个柳家三小姐的事情啊？好不好跟我们讲讲的呀？ 哦哟，当然知道的呀。那个柳三小姐啊，其实老早就抛弃她的未婚夫离家出走了。这柳家呀，是想了各种办法把事情压下来哦。那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压得下来嘛？最后还不是让她未来夫家的人知道了。这不，官司啊都打到南京去了。 哎呦，真的呀，这柳三小姐也是想不开。我听说她那个夫家也是很有名望的，嫁过去肯定是享福的呀，怎么还离家出走呢？ 哎呦，还不是年纪轻学人家私奔哦，真是不知道世道有多苦。 先生，来杯香槟吗？ 哦，谢谢。 这人谁呀、啊？一直在听我们讲话。 哎呦，不认识啊。哎，走走走，我们去那边。 不是，是谁偷听了？ 刘兄，最新一集的柳泉记事你看了吗？ 看了看了。这个案子也太奇特了，我到现在都猜不出凶手是谁。 你们聊什么呢？什么案子？就是蛇山晚报新连载的一篇小说，叫柳泉记事，讲的是晚清时候在柳泉县有个县太爷破案的时候啊，遇到了好多奇人怪事，特别好看。 不过说到这奇人怪事啊，这书里写的再跌宕起伏也是假的，哪有袁公馆最近的事来的蹊跷啊。都说是这杜月明死后化为厉鬼，要找袁家报仇呢。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